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二十九集，清觉宗夜静登深，有情人在私会。与阿音来说，曾经留下决绝背影走向古刹神光的小师傅，终于成为归属，一腔纯善之心装满了阿音。世间得偿所愿四个字不过是如是写下。而于竹寒，十年前可不可怜的你给我讲故事，我很欢喜，早已化为云烟。当初已经路过的宽慰寂寞仍旧不够，要许诺一生忠诚臣服是明知不得善终，还要逆天为之。声色张开了口，只那么一丝丝的缝隙，女子湿软的舌头就狡猾钻入。竹寒有些颤抖，为莫名悸动而呼吸急促，现下才知道上次混沌梦中那臆想出来的接吻是多么虚假朦胧，现下这般真实触感实实在在的叫人赤脸。有无名的火气在上涌，舌尖柔软，两相纠缠，好似谁也不放，又好似他放任着阿音无限撩拨，只觉得愈发的热起来。竹寒呼吸快得难以抑制，赶紧伸手轻推他的肩膀。 阿音，阿音。 阿音不管他阻拦的手，挂住脖梗不放。竹寒试图平心静气同他讲道理。 停下，阿姨，不可再继续下去了。 继续下去是继续如何？阿音调笑，竹寒红了脸，可算叫他挪开了面庞，两人微微分开，却仍抱得很紧。 不论如何都不可。 罢了罢了，阿音双手从后抚上前，捧住他滚烫双颊，眉目含情的。你怎生得如此可爱，身上还香香的。 又说浑话，这都是形容女子的言语，非说在我身上。 阿音轻声娇笑，只觉得眼前人眼前景不甚真实，好似梦中。烛火骤然熄灭，竹寒道， 新换的蜡烛怎么这么快就燃尽了，我去换一支。 阿音却钻进了他铺的整齐的被褥中，这举动叫他正愣在原地，借着昏昏的月光问道， 你这是做什么？ 还能做甚？蜡烛灭了便灭了，是提醒小师父您该就寝了。听他俏皮语调，竹寒拿起烛台对着那缕月光看了看，可不是大半只蜡烛正立着。他叹口气道， 是你熄的。 竹寒语气肯定，不是询问而是陈述。阿音有模有样的打了个哈欠，哎呀好困呐，快上来睡下吧。 不可。 竹寒执拗，心思虽然纠结，还是下意识的出口拒绝。我不对你做旁的，你放心。这话有些奇怪，倒像是世俗中男子对女子说的，怎现下反了过来？ 我…… 阿音看他别扭模样，心头愈痒，起了身扯他，先是跌坐在榻边，他还贴心道要帮他解衣襟，吓得他连连拒绝。 我自己来，自己来。 阿音忍不住笑，支着脑袋侧身看他，还说着叫他安心的话。等天亮我便化烟离开，你放下心，只管乖乖睡觉就好。 可女子注重名节，这般实在不妥。 只穿白色礼衣的人又要起身，终究觉得与理不合。阿银又气又笑，再把他按下，扯着上了榻。我怎是寻常女子，今日伤神得很，你若是不同我睡，我便不等你归宿了。 你， 我怎样 快些躺下。半推半就的平躺在被子里，睁着眼睛放空，阿音侧卧呆呆看着他侧颜，同样出神。关城，你在想什么？疗房寂静，他沉沉开口，声音如同星辉闪耀，震荡阿音一颗凡心。 想你。 他仿佛意识到出口像是情话，赶紧补了句， 你实在是坏。 阿音笑意长久不散，且愈发深刻，揽着他手臂低头贴住。你现下可是欢喜，不论成山应不应允你归宿，不论我们何时能夜夜相拥相依，不论即将面临多少世俗阻碍，我们莫谈名正，只论尽心，诚心地答我一句，此时是否欢喜？竹寒垂眸，缓缓闭目，身旁躺着的阿音愈发真实，他的掌心还贴在他正放在身前的手背上。 嗯，欢喜，何止欢喜，欢喜至极。世间所谓舍得，师父从来都讲如何舍，且莫要计较得与不得，竟不知原来得字是如此滋味，当属极致。得是仓皇之下仍能见你一面，得是山高水长我许一生相陪。在这古刹当中，高墙是硬的，明钟是硬的，神像是硬的，曾经我以为只有蒲团柔软，现下亦要推翻，全部作数。最软的是我与阿音两硬的心，以及轻轻至柔的唇。 次日清早，竹寒在钟声中转醒，猛地起了身，只觉脑海片刻漆黑不散，用力转了转眼珠，转为清明，在偏头看床榻里侧，早不见阿音身影，一时间心头有些许失落，却又知道不应失落，那便是惋惜。伸手摸了摸唇瓣，有些哑然失笑，确信昨夜真实。有小弟子叩门， 竹寒师叔，可起了？ 他叠好了被子，朗声答道： 进来吧。 其中带着些自己都未发觉的愉悦，也是奇怪。弟子开门，却不止他自己，还有成善大师。竹寒赶紧坐礼，说道： 师父，晨起吉祥。 应答了声后，那小徒弟把一卷布帛放在桌上，默默退到门口。竹寒以为成善又要同他礼法，正打算去敬个手，被按住了。 关城，坐下。 他顺从坐下，等待成善开口。 华觉宗近日正着手一名爵旧典，宗主修书于我，盼我派个弟子前去，你可愿意？ 师父，弟子…… 他是想拒绝，可不知怎么恰当开口。然而程善也不准他开口，声音严肃地打断道： 这节选的古文先放在你这儿，今日不必再进正殿，依托下以研习再做打算。 他对竹寒寄予的厚望，从来都不是继承清觉宗而已，无论是竹轩还是竹红，其实都比竹寒更适合做下一任的宗主。那竹寒当如何登入长安，进化觉宗一书，再委托成善师兄引荐进正觉宗，受口耳相传的名觉秘法，此后造业无穷无尽。众生何其幸能得竹寒度化，且上了年纪的老僧太过看重原子，总归是不愿轻易舍弃这个心爱的弟子。如今竹寒遭了为缘，愈加坚定了成善没有选错人之心。因自宗祖化神以来，哪位天神不是在苦海挣扎过，才有朝一日出世入世，最终得以大成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